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説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thuselah， 一隻叫 Non-Methuselah。 Methuselah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 即是呢要加熱到發 酵，香同埋你有 juicy 有 creamy 嘅感覺，你配咗紅酒呢，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囉，盡男美女。 咁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囉，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咁咁嘅就係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你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係。 你點解法國嚟㗎？嗰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 嗰啲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 老師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咁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十点半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Hello this game 藍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謙夏薩特阿 Kit。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好，继续翻嚟我哋第二节嘅蓝天雪地啊，继续我哋原班人马嘅。 喂，咁我哋转一转个话题咯。咁啊，另外一个超大超大嘅球星啦，呢、這个唔老啦，呢、這个交俾阿 Kit 讲啊，就即系又系嗰啲。啊，即係翻唔翻屋企啊咁嗰啲咧， 唔係， 真係可以講下啦，大家又可以摸下花生嘅真係。 唔係，當初你又覺得阿詹士咁高調由克里夫蘭過咗去熱火， 係， 咁啊完成咗佢嘅夢想，就已經攞到佢嘅指環。咁而家咧，啱啱上個禮拜咧，就啲球迷就覺得啊，2014年佢就 free 個合約啦，咁啊個個就著曬衫，諗住用啲誠意去感動翻阿詹士，就翻翻去屋企啦。咁 呢件事咧，我就覺得LBJ 就冇嘢嘅，即係佢都好識做嘅，佢都話多謝球迷，即係有咁嘅心意嘅。 係啦，但係佢而家首要嘅目標，佢就話我唔講翻唔翻屋企住，我就要為我嘅理想第三隻指環去進軍呢樣嘢先。 其實都答咗一半㗎啦，嚇、啊、咁，但係我覺得咧有樣嘢咧就即係大家諗下啦。當日咧阿勒邦 James 啊走得樣樣衰唔好講啦，即係大家都下曬定論㗎啦。咁啊，但係啲球迷咧。嗰陣啊，恩愛成恨噶嘛，好似啲愛侶分手咁樣咧，即係而家情況 仲要戒手。 喂， 佢唔是分手。 當日係一話分手啊，啲球迷即刻燒波衫啊，所有 LBJ 嘢燒曬佢啊，即係即刻成刻你 最好就係 禮拜六就去燒嘢食，跟住攞曬啲嘢做炭咁樣噶嘛，即係乜都燒，衫啊燒啊，飛架燒啦， 幾乎襲擊佢屋企咁滯啊。 係啊，總之所有 LBJ 嘅嘢都燒啊，連嗰個小朋友玩嗰啲認字母嗰啲咧，同我燒咗 LBJ 嘅三隻字， 廿三都唔出現 曬。三号唔准要，23号巴士同我拎佢烧，32号巴士都拎佢烧，总之唔要见到呢啲嘢。 所有路牌同我 cut 咗佢 咁样。咁但系，喂，而家人哋又未翻嚟，你又见到人哋同而家个新嗰个情侣咧就 如火如荼咁样， 如火如荼咁样啊，七年啦， 过去啦， 七年啦，唔系佢同个新欢咧七年啦，咁咧可能有七年之痒噶噃，唔知佢哋会唔会分手噶噃？咁而家个旧爱咧啊，即系我意思系啲克里夫兰球迷就发晒姣咁样又。喂，其實會唔會有啲低裝呢？我就覺得啲球迷有少低裝 嘅。即係咁樣講啦，譬如話喺即係反面嘅層次嚟講咧，即係你唔可以一下子將佢燒波衫啊、襲擊啊，即係講到咁樣嘅時候咧，第一樣嘢我會覺得好幼稚咯，個行為好幼稚。 即係你當時燒嗰陣已經好幼稚啦。 即係我覺得係咯，即係好幼稚，有啲嘢就係好嚟好去噶嘛，係。 喂，會講開扯開話題少少，就即係話嗱，如果我哋打個比喻係一對愛侶啊嘛，一對愛侶嘅時候分手好好興噶啦，抌曬啲嘢，燒曬啲嘢咁啊嘛。 再見亦是朋友啊。 喂，外國有句富豪咧，幾個禮拜之前咧，佢就係富豪男人富豪，係啦，咁佢條女咧就揾咗另一個。 咁跟住咧，呢個富豪做咗件咩事咧？我真係笑爆廠喎！佢就喺佢個女朋友同個新歡嘅屋企隔離嗰笪地 買笪地。 我買笪地先，我買咗你隔離嗰笪地，即係譬如我新歡搬咗去明城啊嘛，我就喺明城隔離嗰笪地， 起到 住個女朋友嗰個單位，就買咗佢，買住咗笪地先，然後起咗一個咧。好大喎，即係外國唔係明城咁高幾廿層啊嘛，住三四層嘅啫嘛。 即係個堡壘， 唔係佢就起咗個咩咧？佢起咗個差唔多兩層樓咁高嘅雕像。嗰、那個雕像咧就係、是、一隻一隻粗口手勢嘅手指嚟嘅，即係佢要佢一開窗就見到一個粗口手勢， 一開窗就問候佢啊嘛， 就向住佢嘅，以示不滿。咁但係其實講真啦，個男富豪就覺得自己佢喺記者訪問佢嘅時候，佢仲覺得自己我就係要咁樣。咩佢我就要 佢唔好过， 系啦，要佢唔好过， 嘢都见到我， 我咩我都用个雕像嚟咩佢咁样，咁但系其实世人睇就会觉得好丑， 唔系好幼稚咯， 好幼稚，好唔大方，好输唔起咁样， 系咯， 咁而家我哋翻翻去骑士啦，骑士都有啲球迷，一个球员走啊，唔好理佢无唔无情义啦，咁你消晒咁算咯，最惨系而家人哋份约都未完，你班友又。 即係伸條腿出嚟過嚟咧， 翻嚟啦，我哋重拾舊歡啦。 即係 我都覺得佢哋好天真。 我感覺 即係有啲嘢咧講咗出嚟，做咗出嚟咧，就等於潑咗出去嘅水一樣。即係有陣時係收唔翻嘅咯。即係如果佢咁樣嚟到再又聊翻嘅時候，就覺得即係。好無謂咯，咁你當初點解你燒嘢食咧？啱啱先，即係個問題咁啫嘛。 如果要咁樣，唔係你拉上呢條裙冇所謂嘅，即係男女呢啲嘢嚇，異性相吸嘅嘢，咁當初就唔好做到咁盡咯。 唔係啊，咁樣你咪搞到個合作嘅空間咪少咗咯。 但係我有強我另一睇法喎，即係當日係啊，老實講，你又燒車胎，又燒乜燒物啊，咁啊好興。老實講，點解咁興咧？就係、是、因為其實。立邦嗰個處理手法好差，即係我唔同你講，你唔好問我，啊，我唔會同你講，我唔會話俾你聽。突然自己走去電視咧就公佈，等你即係轉彎餘地冇， 大家感情問題， 面冇， 乜都唔講， 咩都唔講，就喺電視嗰度咧， 就喺 Facebook 度講啦。 嚇，咁講出嚟咧，其實就好傷佢哋嘅心。當時佢哋咁樣燒咧，我都話喂，屌咁即係咁 emotion。 我都想燒一飯嘅，我都想幫手燒嘅。 我嗰一刻我都好憎佢嘅，老實講。只不過其實你睇到咧，點解會有咁嘅事？喂。即係殺父仇人一樣係咪先？我覺得球迷就係一樣啊，好即係情緒化一樣嘢嚟嘅。你無端走咗去對家幫人哋手攞冠軍，我其實呢度撲心撲命為你砌一隊波，圍繞住你嚟砌一隊波。 但 係 葡萄咧，即係 其實我又覺得你調翻轉嚟睇，熱火係仲有其他人去配套喎。如果佢仲係留喺克利夫蘭，佢係咪可以一個詹士可以贏得曬？ 詹士嗰個咧，我哋當日傾咗好多噶啦，所以我哋今日咧，我最主要想講啲球迷嘅。即係詹士當日其實大家都好多講法㗎啦，即係佢咁樣走係咪衰啊？係咪無情無義啊？你話為自己理想，我哋講咗好多㗎啦。我反而想講就係話你啲球迷，即係其實係有少少懦㗎喎。如果即係我自己覺得有啲懦㗎，即係當日你又喺度發泄，而家咧又想埃契爺埃人哋翻嚟，咁但係人哋又唔係好騷你，其實咪即係做 cheap 自己。 但係我覺得如果詹士翻咗去，真係又咁唔好彩攞唔到。佢哋又會唔會真係燒佢啲波衫呢？ 我覺得佢翻咗去咧，就點都唔會燒，當佢寶咁錫噶啦。但係詹士係唔會翻去。 我就只不過睇翻呢段新聞咧，嗰、那個人係真係有心嘅。喂，佢係想籌$50,000，$50,000美金，就想去即係做呢個 campaign 啊。呢個我中文叫愛回家嘅 campaign。 哇！有愛回家，係 即係佢想翻嚟啦 ，James 翻嚟。問題係咧，唔單止係佢一，即係你話佢一條友仔傻仔，哇！喂，人哋即係走咗去啦，仲呃人翻嚟做乜？ 咁 cheap 㗎咁。 係啦，最弊唔係喎，其實咧就係啱啱嗰個禮拜 ，James 翻去克利夫蘭騎士作客啦，靴佢嘅人少咗好多，佢嘅態度有事咗好多，會同啲球迷去打下交道啊，同啲舊朋友又飛吻又剩啊，而佢自己喺訪問問佢咧，佢都話嗰陣時嘅處理咧係唔夠成熟嘅。佢自己喺呢幾年咧補鑊補咗好多嘅， 係啊， 起碼喺個交際層面上面，佢做咗好多嘢，將個形象咧即救得幾多得幾多。而家呢一個 moment， 究竟有人做埋啲咁嘅嘢，哎呀，我整下 T 恤翻嚟啦，翻嚟，我哋唔嬲你啊，翻嚟 拉高啲個裙腳先再咁，即係我就覺得咁嘅，可能佢哋最後真係成事嘅，或者最後真係翻克利夫蘭仲攞埋總冠軍嘅，恭喜曬啦咁。但係我亦是一個普通球迷，又唔係克利夫蘭球迷咧，我就覺得哇， 你巴克利夫蘭球迷都幾 cheap 嘅噃。嗱，我呢個個人睇法啊。 但係其實你話係咪完全冇可能？我唔會講， 我唔排除有 呢，因為佢的而且確佢係喺嗰度出身嘅，而佢屋企亦都喺嗰度嚟。咁 三嚟熱火即係之後嗰個合約啊或者剩啊，即係過再過兩年咧係會有啲變動，即係我哋先有提過就即係裁唔裁走威迪咧？如果唔裁走威迪又點樣容納咁多個星咧？即係好多呢啲問題嘅，係有機會嘅。 嗱，我諗有一個最 critical 嘅因素就係、是。佢究竟係咪可以今年攞多一隻指環，做一個 free pick 嘅即係舉動？因為其實喺 NBA 裏面 free pick 就好似一個里程碑啊！我喺度已經完成咗一個任務，我已經即係如果 三年八， 我俾咗你榮譽，你哋邁阿密啦。我其實如果佢要走咧，邁阿密嘅人係唔會燒佢球衣，直情係歡送佢走。你繼續揾翻夢想，你幫咗我哋好多啦，大爺咁樣，佢一定會係抬橋送佢走嘅，唔會係有咩即係憤怒嘅事嘅。佢就要翻哈利夫人騎士，仲會覺得哇呢、這個人有情有義，好男人咁樣送佢翻去嘅。 得人飲茶咁啊， 係啊，得人翻嚟飲茶，佢翻嚟一定會係即係拍爛手掌迎合佢嘅。咁究竟所以啦，其實呢個舉動究竟係真係即係喺劇情上面啦，好 dramatic 咁樣，究竟係咪得咧？我覺得睇日後啦，睇下今年點樣。 所以啊，詹姆斯都 今年唔得噶啦，今年過唔到籃板，唔得噶啦。咁有定論啦。 唔係，所以今年詹姆斯已經好成熟咁話，人生咧就係冇一本書可以教佢嘅，所以佢就總之贏翻個指環，今年連續三年冠咧，佢就可以。 呢個指環先。 係啦，贏咗呢個指環先諗翻唔翻屋企嘅問題啦。 我覺得成熟咗嘅，比幾年前。 即係打個比喻啦，即係作為一個終結啦咁樣。其實如果譬如話作為一個球迷，就好似打工仔咁樣。你去咗，譬如話你去咗第二度辭職嘅時候，千祈唔好喺新嘅老闆即係 interview 嗰陣時候問你，喂，你做咗呢一度做咗三年啦，點解突然間轉工啊咁樣？哦，嗰、那個啊老細啊，好衰噶，咁對我，咁對我啊咁樣。咁人哋聽落咧，話俾你聽。我咁寫包單 interview 俾你嗰個咧，嗰、那個人咧 包唔請你， 係啦，包唔請你。我諗唔可以講包嘅，90% 唔請你咯。其實有陣時候有啲嘢咧係可以做得好啲嘅。咁你第時咧你就兩邊都好受落咯。哦，原來啊佢翻嚟啊，我又咁歡迎佢唔翻嚟啊。我又可佢又可以繼續喺嗰邊， 即係球員又好，球迷又好，今日留一線就他朝好相見啦。 好啊， 講完咗勒邦啦， 係 又講下東岸第二隊咧。喂，佢其中都有佢老友嚟嘅，啊，又頭先亦我哋提過啦，阿甜瓜咧， 係 對波想點啊？今日再輸，俾你呢個單罰，連輸八場， 係 咁啊。話說咧。呢、這個禮拜頭咧，其實都未輸到八場嘅時候咧，輸到第五六場啦， 一路輸到第四五場嗰陣咧， 第五六場啦，第五六場， 第五六場。 跟住咧，咁啊啲記者已經走嚟問佢點啦。 問邊個先噶？ 首先咧，其實出聲係阿 J. L. Smith， 係 J. L. Smith， 我好拗底啊！其實佢話我感覺到好困惑啊，對波點解會輸啊？即係喺阿 J. L. Smith 嚟講，佢唔相信自己對波輸到咁喎。 但大佬唔係咁講喎，大佬安東尼點講咧？冇嘢嘅，五場定六場啦、 啊， 而家。系啊，冇嘢嘅， 胜败啦，即系比较常事啦，咁样系嘛， 冇嘢嘅。 嗰日都仲可以话冇嘢，今日输到第八场，前日第七场输到再输埋嘅时候，即刻嘭嘭声，啊肥佬教练， 即系可能安东尼都系话冇嘢嘅， 都仲系冇事嘅。 但系但系教练就唔系啦，我有嘢，大佬， 咪即刻一输咗波。走入去更衣室开会啦，开紧急会议啦。OK， 其实我就好，点解我专登讲啊？我专登去留意翻今日嗰场波嘅啊。其实今日嗰场波咧，争啲嘅啫，真系最尾嗰下咧就 Anthony 射唔入，仲大针添，俾人即系 mark 得好好，输埋咁我即系唔讲佢都唔得啦。输第八场，上一次嗰个紧急会议废咗，系啊，都唔掂。咁啊，我而家狠批呢、這个活动教练系 NBA 今季。第一个俾人炒嘅教练，圣诞前一定炒，如果唔系我又跪去咗门口咁样，肯定炒啊！如果咁都唔炒，我系个老细都唔点算？我俾咁多钱出嚟，有咁多球星又剩，都输八场真系好核突，即系衰质喺东岸。老实讲，佢只要咧连赢翻三场， 又上翻嚟， 上翻第八噶啦。 你喺嗰啲即系你嗰啲 Band Three 学校嘅辅导班咧。 即係再講嗰個係啊，佢 係咁依排兩嘢上翻嚟 嘅，真係老實講。但係問題係啊，咁想點啊？真係超核突。佢而家係 南网你南网队咧，仲要好佢一场，仲喺佢上面嚟嘅，咁你话点死咧？即系我真冇眼睇啊！咁所以 真系 New York 咧，即系如果你做咗 New York 嘅球迷咧，成日都会发生啲咁嘅事，即系当年马贝利嗰个年代，即系又系成班人高人工，但系唔知点解 做唔到嘢噶嘛， 做唔到嘢噶嘛 ，New York 成日都系咁噶。 其实我今集因为时间头先讲好 focus 要讲 LA， 我略即系都研究点做乜鬼嘢咧，得分。成队咧，今年降得好低，得92分嘅咋，全队平均。 咁啊 ，Anthony 射咗几球 ？Anthony 佢自己每场一个人孭成30分啦。 唔系，但我成日都讲嘅嘢，即系我成日同啲打波嘅朋友或者我喺节目都讲嘅就系话，喂，你 Anthony 一个人孭30分，但系问题系你唔攞嗰30分，球队本来可以攞50分嘅，嗰度即系而家队波就好似系 Anthony 自己攞到一个唔错嘅数据，但系成队波个即系运作就唔好咯。咁呢样唔系一个叫做一级。球员或者一级球星可以即系应该要做到嘅嘢咯，即系对于我嚟讲，安东尼唔系一个 唔系一个收2138万嘅球员，即系期望嘅成绩咯。 即系一个收2000几万嘅球员，哇咦，少过 Kobe 啲嘅啫。咁 后生个 其实系期望你串联到队波咯，即系要如果唔系咩叫大阿哥啫，即系你净识攞分冇意思噶。 冇办法，佢而家咧差唔多三即系佢哋波其實有好多數字走出嚟都好差，咁贊達拿傷咗，我覺得 講真啦，你可以想象到嘅球迷，即係我哋都費事對數據啦。你如果你呢個總成績全班排包尾嘅，咁唔通你中文科會全級第一咩？好明顯你科科都排得差啦。即係我相信嗰啲咩得分數據啊、失分數據啊、籃板數據啊，我諗都即係我哋咪好睄，但係我都相信都唔方有啲咩係好嘢啦啩。 唉，咁啦，如果下個禮拜嚇佢再嚟个咁嘅样，我同佢做个特辑，呢个寻死之路 ，OK， 系啦，纽约寻死之路。 唔系，我觉得如果 New York 咧真系话要翻嚟咧，唉，换咗安东尼佢啦。 哇，换咗，但系安东尼未点样，但我想话俾你听，头先咪讲过 Anthony 咧，即系会唔会走去 LA 嘅？ 系， 但系咧其实咧就大部分投评家咧都觉得冇乜可能嘅， 又系嗰条数啦， 唔系数啊，唔系数字问题啊，数字而家佢收2100啦，咁去到我当你差唔多，我 都系 数字问题 嚟噶。嗱，你高比收一橛，咁啊加数收一橛，你收埋我都嚟嗰橛，喂，打个七折嚟， 系啊， 七折都1500万喎， 钱眼都唔理佢住，但系问题系，即系听闻咧纽约咧，其实成个市啊球迷咧。都好中意都好中意 Anthony 嘅，咁咧嚟緊佢 free agent 啦，咁 free agent 咧佢嘅條例咧就係可以呢個球隊咧原球隊可以開張肥約係簽5年嘅，其他隊咧只開4年俾佢嘅啫， 咁啊萬劫不復。 如果哇你話去 LA 最頂籠簽4年，仲要價錢， 仲要減份工， 係啊，而家問題係佢下一張約就可以攞 Kobe 可能而家。金章約嗰人 之後嘅話， 2000，即係佢會每年調整啦，由2000几一路去講去到3000万嘅咯，可以。咁你話我係佢， 咁但係安東尼要咩咯？即係嗱，人哋你嗰代咧，個個一個二個就戴個戒指啦，你咧就嚇，即係年年攞20-30分一場咁，但係 MVP 又冇過 咁今年可能另類爭標組就會係頭號功臣咯，咁睇下佢想點啦。 好在有隻鹿頂一頂。 隻鹿好紧要噶，系咯，只鹿个位系好紧要噶， 呢个要顶住个鸡头啊，真系叫做系啊，塞住咗，系唔使见到最尾， 即系鹿尾巴咁样 咯，咬包尾你估二喺东岸真系。 好，头先讲呢个活顿教练咧，就我觉得啊，必炒噶啦，系唔使讲，但系佢老友同样地喺佢头，即、就、系、是、高佢一位嗰队篮网啊 ，Jason Kidd。即其實都是大熱門啦。今個禮拜有搞笑嘢，佢係有計嘅。 喂，呢單嘢咧就 呢啲咪星中之星咯。佢嗰一招真係你諗都冇諗過，即係計呢、這個 機關算盡啊！ 即係啦，即係招式嚟講咧，真係冇嘢好講。即係你諗住 知咩叫事急用期啊？ 唔係應該話 我只係屎急就入廁所嘅啫，但係佢呢條好明顯喺屎尿嚟嘅， 係有多朋友咧就可能已經睇咗啦，但係有啲未睇嘅，我哋講翻件事係點先啦。話説咧就去到呢、這個嗰場係對咩㗎？網隊對對咩都唔重要，因為場都係輸嘅。啊，對 Lakers 㗎 ？OK， 好對湖人嘅。 話説嗰場咧點解我即係我講講嗰個故仔啊？佢本來落後成30分嘅，但係佢哋波咧係喺第三第四節咧發力吹翻。 呢、這個有喎、啊，通常佢第三第四節賴嘢喎， 竟然有力發啊！ 就係點解即係點解佢會諗到呢條屎橋咧？我就覺得哇，佢隊波未試過咁有雄心推翻 過第三，因為我先講過就話網隊第三第四節咧係啄皮咁啊，因為年紀大啦。 但係今年即係呢一場咧， 哇，無端追翻呢30分，追翻曬翻嚟打和嘅喎。咁最尾嗰陣時咧，呢件事發生嘅咧，就係、是、剩翻係大約8秒，就係、是、 邊個領先緊咧咁？ 呢、這個 LA 領先兩分， 兩分 嚇，咁佢哋要射罰球， 係 啦，咁跟住呢個射完第一球，咁發生嘅，佢就嗌要，因為佢冇曬暫停啦，佢嗌換人。 系 咁、啊、就叫个球员埋嚟啦，跟住发生咩事咧？ 佢咧其实咧就想再同啲球员即系可能倾下密偈，即系点样部署之后嘅剩低嘅所余嘅少少。 但系又冇 time out 喎， 冇 time out 咁啊点咧？佢就细细声即系喐下个嘴，咁啊阿 撞埋嚟，撞埋嚟， 撞埋嚟，撞埋 hit me hit me hit me 咁啊！咁啊对面嗰个球员就咩 hit 咩啊咩啊大佬， 佢已经起身撞埋佢啦。 系啦，我、撞你咁就撞落佢度，咁咧就 可乐就倒泻咗， 唔系可乐嚟嘅，系有意无意咧就倒泻咗杯奶茶， 奶茶嚟噶， 唔知奶茶咖啡啦，总之系嗰啲啦就。 总之系 tea。 新闻嗰度讲咧系汽水嚟嘅， 汽水嚟嘅咩？我睇个版本话奶茶， 咩嚟？我冇人理佢饮咩，佢问题。一倒射咗，咁點算啊？頭先話，哇頂，乜嘢乜嘢乜嘢，咁啊成班即係嗰啲員工， 唔係佢係咁樣，濕咗個頭地，濕咗俾唔到菜嘅喎，真 係危險啊！ 啲其他人過嚟先，過嚟先啊！咁啊趁咗段時間咧就密密針咯喎， 係佢。我嗰個場面就係佢就喺個中場線嗰度啦，就同啲球證啊嗰啲工作人員抹抹抹呢度呢度呢度，跟住佢嗰個助教咧就走咗去另一邊。就叫球員埋你， 聲東擊西咁添喎， 你埋埋嚟夾計夾計，係 啊，夾計夾計夾計喎。 但係最搞笑嗰個畫面咧，咁喂，佢嗰班籃網即係籃網球員就走曬埋嚟啦，點啊點點點啊！最搞笑咧就係連 LA 嗰個球員都走埋去喎，因為呢個唔係一個正式嘅 timeout 嚟噶嘛，你基本上就犯規講嘢啊，係咪喺嗰度？咁我大佬，你講嘢我梗係走埋嚟聽，咩事啊？你想點咁樣？ 乘機夾計，你班友過嚟偷聽下先咁啊！ 嗰個場面好搞笑，即係 咁又都未夠搞笑喎，就主球證睇到啦。我有人想出包围，唔准 咁、啊、跟住驱散咗呢班人啦。即系呢条屎桥咧，就话阿杰特即系事后就话：喂，我冇心噶噃，真系倒写。哎，我 咁讲两句，总之唔系话唔俾同球员讲嘢噶嘛，系咪先？ 但你唔系，但佢副教即系个助教攞晒图啊，画晒嘢噶喎，大佬。咁问题佢死都唔要，我唔系专登，唔系专登唔紧要。啊，如果你呢条屎桥系 work 嘅咧，赢翻场波咧。抵你啊！仲要俾人罰咗，罰咗幾次啊？ 5萬 啊！ 梗係啦，罰錢啦、啊！但係你話唔係啊？等白痴一知你有口型就捉埋你，你嗰、那個啲氣又屎，係咪先？咁啊，俾人罰咗5萬啦。唔罰咗5萬，你贏場波到輸埋嗰場係輸埋嘅， 即 係 賠了杯人又結冰咯。 因為佢倒瀉杯汽水，你抹抹杯汽水嗰、那個地拖，你見過睇 NBA 嗰啲地拖㗎啦，拖咁大㗎嘛，即係一夜車埋嗰杯汽水冇咗啦。其實咧，計我話咧，佢應該落去餐廳茶記買碟粟米攞飯，咁倒落嚟，喂粟米攞翻唔可以用地拖拖㗎咯，又要抹㗎咯，又要攞垃圾鏟㗎，咁就夠時間俾佢傾個戰術啦。咁可能就贏埋罰嗰5萬，咪有鬼佢咯， 豪俾佢 贏咗場波。你咁罰錢唔係問題，你輸啊嘛，你唔夠時間傾啊嘛，啊嗰杯汽水咧，一係就加大買大啲，一係就換碟飯落嚟。 再抹耐啲就係、是、嗰班球員俾人驅散咗，喺左邊，跟住去右邊講咯，跟入邊再去左邊講，講到得為止。 即係其實係一個鬧劇咯， 鬧劇，好好笑。 這個、都係 NBA 史上其中一條最搞笑嘅屎橋嚟。 屎橋，所以。我唔知道老細睇完之後會點樣啦。啊，頭先阿活頓教練第一個， 呢個教練留低。哦，如果我係老細啊，夠搞笑， 夠 咩入嚟諗啲嘢搞人多笑。你知老細㗎啦，幾悶㗎嘛，啊即係換過個主教練，但係傑特你留低，我照出人工俾你。 咁會唔會遲啲呢唔俾人帶嘢飲入去，頭排嗰啲唔俾帶嘢飲入去，因為佢就 咁帶波自己入去囉。 你諗下嗰杯汽水幾錢？50000啊，5萬美金啊，大佬。 我 你咪帶咯 ，NBA 歡迎啊，你帶多幾杯，你試下再倒寫，我逐杯同你計啊，逐粒冰同你計啊，話俾你聽。 即係講真一樣嘢，飲唔起㗎啦，話俾你聽。 飲唔起啊，大佬。 佢咁單咁劑嘢咧，真係賠了夫人又折兵。 你贏波，我咁老細話好，你每場倒寫一杯，我快啲傳俾你。但你輸咗嘛，你輸咗跟住就 5萬美金對於嗰、那個有錢佬嚟講，望到嗰個老闆有錢 嘅散紙嚟啫，散紙啫。但係哇，我未飲過咁貴嘅可樂啦。OK， 30幾萬就我攞嚟做首期 喂，仲要冇人記得我輸咗波，淨係記得杯汽水啫。 係啊係啊，冇人記得輸波，因為輸波佢慣咗啊嘛，而家 輸到慣咗㗎啦。 仲好似再係咁樣，老實講，唔係，但係嗰場波咧，話説即係呢件咁嘅醜事就算啦。但係話説咧，後屘啲球員咧就話：咦，睇到自己原來咧，我哋唔係一班垃圾嚟嘅， 我哋可以追快翻嚟，我哋有機會咧可以咧落後30分都追得翻嚟。跟住佢另外嗰場波都試過啦，落後20幾分又追翻翻嚟，都係輸咗啫嘛，只不過係，但係 爭少少嘅啫。 但係咧，我就話佢哋開始即係佢報導自己班球員講話，我哋開始捉到上點， 揾得翻嗰個感覺啦。 同埋咧，我覺得我哋其實係可以做好啲嘅，我哋落後30分，我哋都仲有心追翻翻嚟。但係我發覺 啊，咁我覺得要點咧？要挑戰自己嘅極限，試下落後40分。 你估佢唔想？你估佢唔得？有發有幾場波咧，佢啲中間咧，跟住係對呢個 Rocket 嗰場，又係中間我 好似俾人肥死喎嗰場。 我冇撳去睇啊，但係大問題係中間咧，我喺中間望一望，哇！又係俾人 hit 20幾30度喎。咁如果你場場老實講，你翻球員再勁啊，而家咩事啫？而家你唔使每場落後30分先追噶嘛？開咩之前做好啲啊？ 咁嘅，如果落後30分先追，你追到嘅，你場場都係咁，冇所謂，咁幾好睇啊！做你球咪幾好啊？即係以為場場都輸人，點知最後場場都贏喎、 啊？但係佢哋唔係過咗16歲啊，係36。 係而家唔係啊嘛，依家場場都追，但係追唔到啊嘛！又爭啲，哎呀又爭啲咁啊！喂，好失望嘅大佬做球迷。 呢單即係個 Jason Kidd 呢單搞笑嘢，同你下一單即係呢單好微細嘅搞笑嘢都一樣。菲律賓嗰場波， 呢個搞笑啦！喂，呢單真係要提一提，即係點樣我哋都要攞少少時間提一提。喂，大家咧真係上 YouTube 咧睇下段片，我哋有冇擺上我哋自己藍天雪地啊？定係我哋試下擺上去啊？ 嗰個菲律賓嗰、那個有我 擺咗啦。即係上我哋個網頁度睇下。喂。有一場菲律賓嘅聯賽嚟嘅，當地嘅聯賽。咁話說咧，就一開波咁啊踢波啦，咁啊踢完波之後咧，其實我記得好似黑色同白色嘅，係兩隊。咁總之咧，就一踢咗落個球員度咧，嗰、那個球員本身係位處於其實佢要進攻嗰個前場。 應該咧，佢就係左攻右嘅。 系 啦，咁啊个波一贴咗去右边啦，咁而呢个左攻有83嘅球员咧就攞到个波喎， 系啦， 咁正常嗰位，咁进攻噶， 系， 但系又好奇怪个画面系， 唔系咁跟住咧佢见到啲对手咧，因为佢已经 系去晒底噶啦嘛，去晒左边喎， 系啦，咁嗰啲对手就谂住翻嚟回防嘅，咁突然间咧，其实我觉得咧佢真系有心玩嘢啫，其实佢勉强上埋咧应该都得噶，咁但系佢唔系。佢突然間就扮自己喺後場， 想組織進攻過去嘅左邊。 佢突然間放鬆咗自己嘅身體嘅狀態，突然間好似我踢贏咗個波啦，我隊友踢贏咗俾我，我而家喺後場重新組織咁樣嘅狀態。咁最搞笑嘅咧就係對方有一個球員咧，真係以為 我唔係一個，我唔係一個球員，係全部球員， 係全部球員， 係全部球員。 我時而咧個鏡頭影唔到，我懷疑係佢自己嘅隊友咧。都以為自己企錯位啊！ 根本係兩隊波完全都唔知道自己攻邊邊，唔係就唔會係嗰個場差唔多嗰、那個三分位置嗰、那個 area 啦，成個三分得佢一個人啫嘛， 嚇 冇人走去搶佢波啊，或者係幫佢手啊，佢係 point 得嚟嘅嗰個位係，佢應該帶波上去，咦一飛，咦唔錯，我要攻，我係攻右邊喎，跟住就走去上籃啦，又攞個兩分，有冇咁蝦碌啊大佬？打波打即係東邊邊自己手邊邊都唔知道。即係我話，如果係咁啊，真係死火！呢段新聞 搞笑，呢個真係 搞笑，同阿 Jason Kidd 呢段新聞有啲廢。 同阿 Jason Kidd 又唔同嘅，有共同之處，有唔同之處。有共同之處就係佢夠膽死做出嚟，佢夠膽死，即其實你要呃曬所有人嘅。其實如果你呃唔到，你就俾人夾包夾嘅啦，你就放棄咗一個勉強進攻嘅機會，仲要俾對方包夾。你睇翻段片就知啦。佢夠膽死就即係佢本來搶完個波之後，佢即刻突然間變咗自己嘅狀態，扮曬自己後場。咁喺後場就唔使咁緊張噶嘛，啊扮曬好似想組織攻勢咁。對方就真係即刻中佢計，你要夠膽死有呢個吉士咁做先得㗎。但係唔同嘅係，Jason Kidd夠膽死行條屎橋衰咗。佢咧就真係呃曬全場人，然後就攞咗兩分，仲要出埋名，因為我即刻望下佢個波衫，佢又叫 Mila。系啦，我起码认识咗，原来菲律宾有个咁聪明，好唔好帮唔知啦，就真系聪明到爆厂嘅，就叫 Mila。 我觉得佢自己第一下都唔知攻边边咯。 然后就嗰啲叫咩顺水推舟就做埋戏啦。 咦，突然醒起，喂，咁哇，即系咁，佢自己谂下，作为一个球员，点会谂到有啲咁嘅事发生咧？而且确系咁发生咗，咁啊上埋篮咯。呢啲咁搞笑嘢咧，今个礼拜有两单咯。 嗱，究竟系顺水推舟啊，定系真系一早谂明条屎桥咧？大家真系不妨上去睇睇，因为就算系边样都好啦，我都觉得呢段片系超搞笑，绝对值得睇啊！ 喂，你哋有冇试过咧？譬如话打全场咁样，明明是攻左边嘅，就突然间自己有个队友咧去咗右边自己个篮嗰度入波啊，试过未？ 如果你话打半场有机会嘅，即系有时差完开波 走唔切， 即系自己企边边都企错咗，即系 唔出奇，喂大佬你職業賽喎，你今日落街場啊大佬，唔係咁廿廿烏啊嘛。 我試過咧班制比賽咧，我個同學咧都賴過嘢，即係走去無啦啦，佢可能佢當佢自己咧係喺即係打半場咁樣，出完三分鐘之後翻翻轉頭，真係出完翻三分鐘之後咧，翻翻轉頭咧自己入自己個籃咯。系啊，试过噶， 真系真系呆晒喎！即刻， 好彩嗰时未有片啫，如果唔系俾人摆上 YouTube 笑一世嘅真系。 跟住你又记得佢个名啦， 跟住又记得佢个名嘅真系，咁咁夺嘅话真系笑死人啦！ 我都仲记得佢个名。 咁啊，今个礼拜又咁上下啦。喂，咁提一提大家咧，就听埋我哋今次访问啊张美德嘅第三节啦。咁佢今次就系啦，就访问嘅最后一节啦，就系讲佢对今届 NBA 嘅一啲睇法嘅。咁啊，可以听下佢有咩专业意见。咁同埋咧，我嚟紧。都繼續有其他嘉賓咧，咁會同我哋傾下偈嘅，咁大家就密切留意，同埋如果喂你哋不如亦都可以即係喺我哋個 fan page 咧留下，如果有啲乜嘢你哋想知，或者有啲咩嘉賓想問嘅咧，不如你 嗰啲咩米高佐敦啊、奧拉祖雲啊， 玩我嘢 嗰啲就好 甜啊，係啦，我就係講喂，如果你真係喺本地，我希望其實係想同本地咧，同 NBA 工作或者本地籃球啊、籃球界有關係嘅人啦，咁可以同我哋分享下籃球樂趣又好，或者我。讲下 NBA 又好，我哋真系努力试下啫。但系苏花，我觉得而家我哋 系绝对冇承诺噶，即系万一唔得咧，大家唔好烧我哋嘅波衫，我哋都冇波衫， 冇波衫，唔好走嚟烧，烧我哋烧条，走上嚟系啦。咁啊就OK 啦。咁下个礼拜我哋再倾过同大家。 好，下集见，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加入蓝天雪地 @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